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0集，生辰一。7月初3是谢景行的生辰，瑞亲王府上上下下也都该忙碌起来的。听闻人说，虽然谢景行自己并不喜欢，不过永乐帝每年都要为谢景行在碧霄楼摆上筵席宴客。永乐帝对谢景行表现得越是看重，朝臣们看谢景行也就越是尊重。当然，谢景行在这两年里本身表现的也值得令人推敲。生辰宴本来就是一个顺势巴结的日子，一大早院子里就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生辰贺礼。堂叔忙着将这些东西登记在册子上，罢了还拿给沈庙看。沈庙毕竟是瑞亲王府的王妃，虽然这些日子在和谢景行冷战，可是这账册还是要过目的。沈庙扫了一眼，上头的名字眼花缭乱，不管是大官还是小吏，都是上赶着过来巴结。卢叶两家也派人送来了贺礼。沈庙心中感慨，也就是永乐帝和谢景行本身关系亲密，若是换了在明旗，哪个臣子办生辰宴，这么多人来道贺，在帝王眼中，那定然是第一个就要猜忌的。结果到了陇叶这头，几乎是大张旗鼓的来办，倒是令人觉得有些诧异。堂叔一边给沈庙指出哪些贺礼是要放到库房的，哪些贺礼是可以直接拿出来用的，一边问沈庙： 今儿夫人也别忘记早些梳妆打扮，铁衣那头会派人来接夫人过去碧霄楼的。 沈庙疑惑：我？堂叔笑了笑说道： 哎，嘿嘿，夫人是府上王妃，又是殿下的妻子，殿下的生辰夫人自然是要过去的。 说着又犹豫了一下，吞吞吐吐道： 夫妻之间吵架，床头吵床尾和，殿下看着是有气，可是今日若是夫人不过去的话，不知道又要跟自己生多久的闷气，所以…… 知道了，我会过去的。沈庙道。堂叔这才松了口气，又细细叮嘱了沈庙几句才离开。等离开以后，沈庙看完账册，将册子收拾好准备回屋里。惊蛰舔着脸迎上来，小心翼翼地问沈庙： 夫人今晚一定会去碧霄楼的吧？ 瑞亲王府被旁人盯着，我如今刚来大梁，势必有人看热闹，若是不去，反倒给人落下口舌的机会，倒不如直接去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岂不是正好？惊蛰连连点头： 就是，他们想瞧瞧咱们明旗过来的王妃是什么模样，就让他们瞧得一清二楚，将军府出来的夫人哪是随随便便都能做王妃的。 谷雨拉了一把惊蛰，瞪了他一眼，小声道： 哎，越说越夸张了。 惊蛰撇了撇嘴，见沈庙已经往屋里走，又与谷雨咬耳朵： 夫人这是还在别扭呢，找这么多理由，想同姑爷服个软就先说嘛，又没有人会笑话。 说罢又感慨似的说道： 哎，夫人总算是愿意服软了，还是姑爷有本事， 少说两句吧你。 沈庙回到屋里，惊蛰和谷雨也跟了进来。谷雨问道： 夫人要不要先挑挑今夜里穿什么？奴婢也好想想梳什么头才好。 那些等会儿再做，你替我磨磨吧。惊蛰和谷雨面面相觑，二人都不知道沈庙怎么这会儿有兴趣写字了。说起来，沈庙也并不是一个热爱写字画画的人，不过主子的意思，他们自然会照做。沈庙铺开信纸，谷雨和惊蛰才明了是要写信的。沈庙问谷雨： 谭表姐也快回来了吧？ 谷雨回道： 高公子托人传过话了， 肯定能赶得上今晚碧霄楼的生辰。 罗檀和高阳这几日也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。罗檀性子烈，高阳之前欺瞒了他，想来要让罗檀消气也得好一阵子。高阳索性就将人拐走了。沈妙倒也放心，晓得高阳的人品还不至于对罗檀做出什么坏事，反倒是高阳还要危险得多。今日是谢景行的生辰，高阳作为谢景行的左膀右臂，又是谢景行的朋友，自然是要赶过来的。沈妙思索了一下，就开始提笔写信。他写得有些犹豫，写两三句似乎觉得不好，又飞快地将那信揉成一团扔在纸篓子里，又开始写。写一会儿复又如刚才一样丢掉，到最后也不知费了多少张花剑才收回笔，将信纸装进信封递给惊蛰。惊蛰，你等会儿子见了铁衣，把这个交给他，让他晚上生辰宴的时候交给谢锦行。惊蛰瞪大眼睛，没想到竟是给谢锦行的。他还以为沈妙是在给沈信夫妇写家书呢，还正在奇怪家书不是前两日已经写过了，怎么又在写。沈妙说道，谷雨，你替我出去一趟。沈妙又随手扯了一张纸，写了几笔递给谷雨，说，帮我买齐这几样东西。谷雨连忙道好。二人匆匆忙忙地离开了，沈妙坐在屋里却是松了口气。服软这回事他是很少做的，尤其是这一世以来，骨子里的自尊心更是不容许他做出任何向别人低头的事。不过这一回算是本来就是他做的不对，况且谢景行也是个骄傲的人，两个人之间总要有一个人先低头的。沈妙想，谢景行什么都不知道，也就没有必要让他低头了。生辰宴上收到这么多贺礼，他总也要拿出些表示才行。然而金银珠宝瑞亲王府是不缺的，手工女工他也实在算不得精妙，想来想去便也只有一些简单的事情。但愿如八角所说，谢景行表面看着挑剔，实则却是很好哄吧。不过最让他在意的还是碧霄楼来往的宾客里，叶家人来了，也因此叶梅姐弟也为其中之一。凡是有叶梅姐弟在的场合，他总是要紧跟其后，防止这两人做出什么诡计，更不可能容许他在不在场的情况下，谢锦行和这两人有任何交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傍晚时分。铁衣派来的人已经开始过来接人了，惊蛰给沈妙插上最后一只珠钗，笑道， 可以了，夫人今儿个一定能将所有人都比下去。 我又不是选秀女，这又有什么用啊。沈妙失笑，对着镜子瞧了瞧，又将那只珠钗拔了下来，换上一朵紫红色的玉海棠。惊蛰眨了眨眼， 这样配着倒是比方才那只钗更好。 沈妙眼前却浮起了谢景行第一次送他这玉海棠的模样，那时候他们互相猜忌提防，彼此都对对方充满怀疑。那时候沈妙还不清楚谢景行的底细，只是觉得他和前生传言中的顽劣少年似乎并不一样。人生大约有太多巧合和不可思议的奇妙地方，如今他和谢景行都已经是夫妻了，还一同来到大梁，这却是当时的他怎么也不能想到的。带上这只玉海棠或许能让谢景行消消气，也让他想到从陌生人到夫妻这一步都走过来了，其他无必要的猜忌或是离心大约也是不需要的吧。沈妙站起身来，脸上微微有了笑意，说道，八角他们还在外面等着，走吧。几人一道出了门去，果然见门口马车已经备好，八角和茴香在外头守着。惊蛰奇怪地问道， 殿下不和夫人一道吗？ 回香有些尴尬地回道。 殿下已经先去了，让属下们过来接夫人。 这便有些让人觉得不妥了，亲王和王妃不一道出门，反是一前一后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其中必然是出了什么问题。清哲和谷雨就有些为沈妙而不忿，沈妙却淡淡道，行了，出发吧。谢景行是个什么性子他是晓得的，骨子里骄傲的人有时候却又执拗得如同顽童，这些他倒是并不会斤斤计较，只是想到今夜里他的赔罪，却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